他可不想同时出现在董秘书和 Max 王眼前，稍有差池就要打草惊蛇。郝依依却没有能够继续往前走，他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群保镖，簇拥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寇少龙，也穿着黑礼服白衬衫，系着领结，活像个端午礼盒里精包细裹的粽子。另一个人是个身材瘦小的年轻女子，身着淡粉色的露肩长裙，裙摆巨大华美，跳棋子儿似的。女子的头发高高挽起，露出苍白纤细的脖颈，白的并不透亮，像是抹了一层白漆，脸就更白了，像是生着重病。郝依依顿时明白过来，心中不禁冷笑，哼，这大概就是寇少龙的女儿。可是寇少龙并没有女儿。郝依依替寇少龙办过很多私事，对于他的家族并不陌生。这只是香港快活公司的一位女秘书，郝依依以前是见过的。寇少龙冲着西餐厅的门缝里问， 啊，不能参加，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？ 西餐厅的大门立刻大敞开来，王太满面春风地迎出来。哎呀，寇生，啊，哪能不让你参加？我是说这位小姐。 啊，我听明了，她是 Max 王的朋友，女朋友。 寇少龙顿了顿，眯起眼打量郝依依。王太慌忙解释，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只是认识，不是很熟了。寇少龙却说， 不如把这位小姐算作是我的客人，这样总可以参加了吧。 啊，那当然好喽。 郝依依悄悄地摸了摸牛仔裤的口袋，确定那张叠成方块的打印件并没有露出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朱迪不知道自己在大厅里站了多久，直到突然响起爵士乐来，让他猛然一惊，狠狠地打了个寒颤。朱迪怯怯地四处瞭望，看不见郝依依，也看不见 Frank。 他原以为看不见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，没想到那口气依然如鲠在喉，胸口火烧火燎的。正巧有个女侍者拖着托盘走过来，朱迪探手拿过一杯香槟，一口灌下去。他耳边却突然响起一个大惊小怪的声音， 哎，朱迪。 朱迪浑身一抖，刚刚入口的香槟酒差点喷出来。他循声望去，看见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， 灰姐。 灰姐却是一身侍者装扮，白色仿古的唐式佣人衫，黑色的喇叭裤，头发挽成髻，俨然是民国电影里大户人家的老妈子。灰姐把一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惊愕里掺着惊喜。 朱迪，还真是你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 朱棣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其实他本没有泪意，想不起来要哭，是辉姐的音容让委屈在瞬间决堤了。辉姐见朱棣突然哭起来，倒是手足无措，问什么朱棣都不答，劝就更没用了。好在背景的爵士乐很响，一时没有人注意到朱棣。辉姐把朱棣拉进厕所，锁上门，两手一摊，哎呀，反正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，爱哭哭吧，哭够了就痛快了。辉姐看着朱棣抽泣，不禁心烦意乱。David 并没有告诉过他，除了假扮侍者，端着托盘走来走去，他还能做什么？辉姐在房子里走了十分钟，难耐的像过了几个小时。她心急如焚，拼命的用眼睛四处搜索，期望能够找到跟老李有关的线索。辉姐没有找到老李，倒是找到了朱棣。朱棣渐渐平静下来，抽泣着告诉辉姐，他翻弗兰克的办公室，被弗兰克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了。辉姐一听，两只眉毛瞬间拧到了一处。嗯？你没编个借口，就说把快递送错屋子了，去找找。 没用，弗兰克知道我是在帮郝依依找东西。 哎呀，都赖我，都赖我。那怎么着啊？弗兰克要把你炒了？ 没那么简单。 朱棣加剧了抽泣。 弗兰克把我扣在香港，不让我回北京去。弗兰克说，必须从现在起做他的人。 啊？做他的人什么意思？ 我也不太明白，大概就是听他的话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哎，你以前不就挺听他的吗？ 不，以前只给我正常的工作，不会让我做坏事。 弗兰克让你做什么坏事了？啊？你告诉我。 他让我陷害郝依依。 朱棣把弗兰克命令他把登录 SP 公司服务器密码交给郝依依的事情告诉了辉姐，然后总结道： 辉姐，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跟别人订婚就够倒霉了，可是还有别的陷阱等着郝依依呢。 辉姐真是倍感意外，不仅是挖坑的部分，这里的宾客讲的都是广东话和英语，辉姐只能听懂只言片语，看得出这是一场订婚庆典。可是她之前并不知道这庆典的男主角是 Max 王，女主角却并不是郝依依，其实也不能算意外。辉姐从不看好郝依依和 Max 王，只不过在此之前她还总以为是自己对90后有什么成见，甚至是嫉妒他们有本钱也有胆量。可是现在辉姐知道自己是对的。朱棣忐忑不安，面有愧色。 辉姐没有帮上忙，我反而害了郝依依。 嗨，算了算了。 辉姐叹了口气，心想朱棣这个人可真是善良，不禁也愧意倍增。 朱棣，你也是被逼无奈，再说了郝依依 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，比猴还精呢。本来也是他想利用咱们，不然你也不会受到牵连。灰姐想起郝依依和寇少龙合演的那出绑架的戏，心里愤愤不平，本打算多骂两句，没来得及开口呢，朱迪却叹了口气： 哎，郝依依其实也挺可怜的，那个 Max 王，其实。 朱迪支支吾吾的，像是有话难以出口。灰姐有点不耐烦了：嗨，姓王的是个花花公子，我早知道了，他不可能对郝依依真心的，这不是都跟别人订婚了。郝依依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像她这种喜欢耍小聪明的漂亮女人，还不敢等着被人家白占便宜啊。 哼，那倒不是，不是。 朱迪摇摇头，两颊微微泛了红。 灰姐，那个姓王的倒是占不了郝依依多少便宜。 突然间，藏在灰姐耳朵里的小耳机出声了，那个姓戴的在耳机里火急火燎地叫起来：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要行动了，要行动了。灰姐一震，拔腿要走，却被朱迪拉住衣袖： 啊，灰姐，我好害怕，我灰姐，我想我儿子。 朱迪又抽泣起来，灰姐拉住朱迪的双手，郑重地说：哎，别怕，有我呢，啊，姐一定帮你摆平，放心。朱迪勉强点点头，但是还在抽泣着。灰姐心中一片迷茫，她知道朱迪不信，怎么能信呢？信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公司前台能摆平国际律所的合伙人，即便是在 CBD 所有的前台里也是最不起眼的，甚至很有些不够格的，凭什么？可是灰姐并非信口开河，她是认真的。灰姐认真起来是从不在乎可行性的，她的对手又多了一个 Frank， 再多也没关系，他偏要跟他们斗一斗，哪怕是以卵击石。灰姐在大厅里找到姓戴的，姓戴的双手捧着一束巨大的花束，脸拉得老长，命令道： 放下托盘，跟我走。 灰姐一脸的不情愿，行动却很麻利，她巴不得快点行动呢。老李落在寇少龙手里，不知被折磨成啥样子了。走廊里有一大面镜子，灰姐猛然的瞥见镜子里的自己，想起国贸大厦里的保洁员了，他们大概就是穿成这个样子，是大厦里的底层阶级啊。不过幸亏有了他们，公司前台们才有了可歧视的对象。可是如今灰姐竟退化成了这副样子，看上去其实比外企白领更和谐。姓戴的捧着花束，带着灰姐和另外两名侍者走上楼梯，来到两扇大门前。David 轻轻敲门，里面有人用广东话问是谁。David 用广东话作答，听上去好像和慈善协会有关。灰姐更是摸不着头脑， 大门打开，露出了一间巨大的房间，三十几位宾客背对着大门坐成几排，即便是从背影也能看得出来，这些客人比大厅里的那些更有身份。戴维让灰姐和另外两名女侍者站在门口，自己走向大厅中央，有个身材极瘦的老女人起身相迎，从戴维手中接过花束。那个老女人身穿紫红色旗袍，浑身珠光宝气，大概是这场聚会的女主人。她把另一对男女介绍给戴维，那两个人便起身跟戴维握手。灰姐立刻就认出男的是 Max 王，女的不认识，身材也是非常消瘦，就像女主人的年轻版。灰姐想，那大概就是 Max 王的未婚妻了。哎呀，远不如郝依依漂亮，但是看上去门当户对。女主人又把 David 引荐给另一位客人，那个人身材特别肥胖，一看就是有派头的大老板，屁股都没离开椅子，稳稳当当的让 David 向他鞠躬。坐在胖子身边的年轻女人倒是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还礼，穿的可真普通，大概是这座房子里最寒酸的。可是那个女的怎么那么面熟呢？灰姐瞬间愣住了，那是郝依依。灰姐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郝依依的表情，她就又坐回胖子身边的座位里，坐姿并不舒服，腰挺得笔直，像是在随时待命。灰姐几乎有些震惊了，郝依依和自己情人的未婚妻同坐一排，竟然相安无事。女主人引领着戴维走向一个小讲台，用广东话讲了一通，灰姐竟然听懂了大概的意思。香港电影到底没白看，这是一个小型拍卖会，借着订婚酒会拍卖一些艺术品，拍卖品由王家提供，拍卖款捐赠给慈善协会。原本计划参加拍卖的慈善协会主席先生临时有事，改由副主席戴先生代劳。灰姐暗暗撇嘴，心想冒充慈善协会的副主席大概对于国际刑警也不是一件难事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。